I'm not afraid to die.

I'm begging you, don't fret this moment in the ground. Yeah. Trying to

小胖子 Bolo Little Machi EP In the mix Smell me Yeah Hit it off Bolo 我的绑结是网围起来的球场灰色的篮筐钢铁的篮网场中央拒绝所有人的目光不想当偶像只想少时快想孩子街头三对三的牛还不够全场盯人防守才能玩得够面对我你准备死去转头想偷三分球先吃个麻辣火锅可以叫我小偷我的手够灵活一转头就破解所有防盗系统我拥有清晰的灵动撞了导航追踪篮板球自动到我手中引擎已启动你却太多漏洞嘴巴像跳龙上场一条虫你很快就懂篮球这种运动到底你和我有什么不同 变魔术头发是一丝香烟就魔法术篮球变魔术说我太辛苦别怪我对你残酷变魔术头发是一丝香烟就魔法术篮球变魔术说我太辛苦别怪我对你残酷 打球的时候比空手更灵活脚在运球我发动进攻啊控球在我手解奏随我走我的对手像木偶记忆被操纵故意犯规打我手也管不住我你还说别再说不要太啰嗦相信我的假动作别被我迷惑轻易被我落当我出手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能做只能坐在地上傻傻的看我后悔自己犯了错我习惯向后跳投一个人停在空中享受寂寞引擎一直动你却在多漏洞头发像条龙上场一条虫你很快就懂篮球你和我有什么不同 变魔术头发是一丝香烟就魔法术篮球变魔术说我太辛苦别怪我对你残酷变魔术头发是一丝香烟就魔法术篮球变魔术说我太辛苦别怪我对你残酷 中国梦新创作歌曲《看山看水看中国》，由王小岭作词，吴廷江作曲，张也、吕继红演唱。

受不起的伤，抛开那没有意义的假装。

住眼睛，是谁蒙住眼睛， 谁是双手高举， 是谁 无意间的春风好明光明亮， 哪怕我们被困在坑里，黑布蒙住眼睛，伸手也能触碰黎明，有几只门是否知奇迹，心也把第二季藏猫 We are about to be free， 自己的 style， 灵活的意志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定，深蹲的保护会让所有危险散去，每一次行动都是正义的化身， Right now 就让我们一马当先， 不用再质疑，迷失坚强自己，慢慢学会 发现唯一，找到自己的 style， 灵活的意志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定，深蹲的包袱会让所有危险散去，每一次行动都是正义的化身， Right now 就让我们一马当先， 不用再质疑，迷失坚强自己，慢慢学会 cause we ain't gonna drop flop, gonna blow the scenes, play our heads, we just gonna pop some crisp, when we back glass, funny gonna blow you out, now play our heads, you gotta put a stop to this, we ain't gonna drop flop, gonna blow the scenes, play our heads, we just gonna pop some crisp, when we back glass, funny gonna blow you out, oh, 冲破心不哭哭 Me, I made it to the top, but I'm a same old G, G, G. Hate on the game and they'll be hating on me. Cause I made it to the top, but I'm a same old G. I got love for my niggas, but they hating on me. Me, I made it to the top, but I'm a same old G. All's my life, I has to fight. All's my life, hard times like, yeah. Bad trips like, yeah. Nazareth, I'm f***ed up, homie, you f***ed up.But if God got us, then we gon' be alright. We gon' be alright. We gon' be alright. We gon' be alright. Do you hear me? Do you feel me? We gon' be alright. We gon' be alright. Huh? We gon' be alright. We gon' be alright. Do you hear me? Do you feel me? We gon' be alright. And when I wake up, I recognize you looking at me for the pay cut. Bahamas, I be looking at you from the face down. On Mac 11, even boom with the bass down. Skimming, and let me tell you about my life. Painkillers only put me in the twilight. 北

心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忍心，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再见，嘴角就笑，脚一动就踏前，从前的少年啊，满天的回响，放眼看岁月轻狂啊啊啊，岁月轻狂，起风的日子留下奔放，细雨飘飘心晴朗，迎上去山开，云上走一趟，青春的黑夜跳灯流浪，青春的爱情不会忘，不会想，不会答，不会忆，不会梦，反正也不回头。

够直接了当，是我太常让你失望，不够贴心包容温暖，才会落得这个下场和背叛。 好散。